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奖品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歌声，有欢笑，有美食，有奇妙。本节目奖品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歌声，有欢笑，有美食，有奇妙。本节目奖品由潘家园礼物提供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22日至31日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本节目奖品由潘家园礼物提供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22日至31日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的节目里咱们继续名茶谱系列的讲解，今天呢我们要讲讲白茶了。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且喜欢的哈，史蒂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咱们得说说白茶，这是多杰老师刚刚跟我说的，但是说哪一个白茶我就不知道了。 是这样的，那么跟大家聊了这个名茶谱，打十大名茶开始到具体的茶类，那么我算算啊，龙井、碧螺春、虎丘、太平猴魁、松萝，那么一直跟大家没离开江浙沪，一直跟大伙儿呢没离开这个 绿茶，哎， 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当然这个我先要跟听众朋友们道个歉，有听众朋友说了，说您这光聊江浙沪了，我这家乡是四川的，我们四川也有竹叶青，那有朋友说我是贵州的，那我有都匀毛尖儿，有朋友说我们老家河南的，我们河南呢还有这个信阳毛尖儿，诸如此类吧。那我呢这得先致歉，我还没能一一的都照顾到，都给您聊到。当然了，这以后呢都得聊啊，这中国名茶谱能聊的茶是很多的，但我也有另一层的考虑。我怎么想呢？老聊这个绿茶呢，哎，大伙儿觉得我们还想听别的， 容易烦是不是？ 我不同意。我觉得呢这个茶呀听起来啊这个文化感很强，烦我觉得倒不至于。但呢听众朋友呢现在需求是更广阔的，更多的，这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最关键的点。因为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茶的品类和茶的种类，都是空前的多，从来没有过。我在节目里多次提过，我说中国自有茶之日起未有像今日之繁荣局面，中国自有茶之日起未有今日之群众基础。 哎呦， 我们今天大伙儿是这么的爱喝茶，爱了解这个茶，和什么有关系呢？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和我们这个社会的繁荣、经济的进步啊都是有关系的。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应该叫第一需求啊，满足之后，我们自然对精致生活就提高了更好的一个层面上。我们希望我们能不能除了解渴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有趣的成分，有意思的成分。那么这会儿大伙儿也不是光茉莉花了，当然我还要承认，茉莉花茶在我们北京来讲，我就北京人，是最有群众基础、大伙儿最喜爱的，但现在大家不满足于此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便捷的物流啊，我们也有很好的通讯手段，您能知道更多的茶了。 嗯， 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就提出来了，多杰老师能不能给聊聊这几年比较火的，人这几年火其实也好都存在了很长时间了，这些茶咱能不能聊聊。 嗯， 我都能给您举例，什么叫白茶呀，哪个叫黑茶呀， 嗯， 什么叫乌龙茶呀， 对，我还知道黄茶。 哎，这倒退甭二十年，您倒退十年，搁北京市场上找都是稀罕物。 嗯， 不好找。 嗯， 但是这些年呢应该讲越来越多了， 什么都有。 哎，所以我说兼顾着聊。 嗯， 哎，这也是和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涛老师讲，我说我们有一定兼顾性。 嗯， 说之后肯定您说哪些茶都是名茶还得给您再聊回来。 哎， 但现在呢我们往前走一步。 嗯， 我们从这绿茶呢到白茶， 嗯， 那就说跨了一个品类。 哎， 那白茶呢是紧接着绿茶，我说的是发酵度上。 嗯， 绿茶叫做不发酵茶，白茶叫做轻微发酵茶。 嗯， 发酵度上呢有相似之处。 嗯， 那关键问题是白茶这几年比较的火热，哎，就是被咱们普罗大众啊认知的比较多了。 嗯， 好多朋友都开始喝过白茶了，远了不敢说，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节目2015年的时候，当我聊到白茶的时候， 嗯， 我的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那个互动平台上那会儿是直播留言说是不是安吉白茶。 嗯， 我说两码事。 对， 那会儿这概念还不清楚，但现在这种问题就变少了。 嗯，我都知道安吉白茶是绿茶。 对，因为您也这个经常的听节目嘛。哦，对不对？ 我这不是天天跟您一块儿吗？鸟随鸾凤飞腾远。 啊， 是吧？ 是这个，您这么讲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哦，啊，不好意思。 挨着多杰知道的多。 哎，好， 这半句行了吧。 哎，起码在茶这方面上我们说还是共同的精进。 嗯， 所以我说今天咱们聊了白茶。 嗯， 此白茶讲的是工艺特征界定的白茶。 哦， 就是我们今天讲六大茶类啊，同志们，咱们得先明白这件事儿。 嗯， 它是以什么划分的呢？它不是以茶树品种划分的。 嗯， 它是以工艺来划分的。 嗯， 那么进一步研制呢，那就是说同一棵茶树根据不同的工艺我可以做出六大茶类来。 哎，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棵树叫白茶树。 嗯， 也不存在一棵树叫黄茶树、红茶树、黑茶树。 嗯， 没有。 嗯， 只有工艺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白茶是工艺话语权下的白茶。 嗯， 那这就是解决了刚才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说了，杨老师，白茶我们喝过，您喝的什么白茶？安吉白茶。 哦， 现在除了安吉白茶还有比如说天目湖。 嗯， 哎，天目湖不光是鱼头了。 嗯， 啊，白茶也做得很出名。也种很多的白茶。 嗯， 叫天目湖白茶。 哦， 做的还也蛮不错。 嗯， 但您得记住了，这些个所谓的白茶都是绿茶。 哦， 是不发酵茶，这是从工艺角度界定。 所以叫白茶的一般名字里带出白茶俩字的都不是白茶。 那你不能这么说，那福鼎白茶就是白茶。 哦， 是吧？这个听众朋友也都听出来了。 嗯， 在这个节目当嘉宾很难。啊， 哦， 这个脑子差一点让他给转进去了。 对，时刻都得警惕着我的偷袭。 哎，的确是如是。就是其实之前火的呀， 嗯， 都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白茶。 嗯， 它都是绿茶。 嗯， 那我先得把这问题给您解释清楚了，您往后听才比较的明白啊。 嗯， 那您肯定要问下一个问题了，那多杰老师他为什么不是白茶是绿茶？ 嗯， 叫了个白茶的名字。 嗯， 那是由于它的形状或者说状态所决定的。 嗯， 这个品种由于呢感官特征上呢呈现这种黄绿之色， 嗯， 比一般的茶叶的叶片呢更白一些。 嗯，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它俗称为白茶。 哦， 这个白茶不是工艺上的白茶。 嗯， 是长得像而已。 嗯，长得白。 哎，工艺上一界定呢， 嗯， 还是 绿茶。 绿茶。 嗯， 这绿子我给您很好举，您比如说啊，我们孙涛老师皮肤白皙。 哦， 哎，我们电台的他是算个小白人。 哦， 啊，其实呢， 哦， 他还是个黄种人。 哎， 啊，他跟白种人之间是有差距， 差太远了。嗯， 我举的例子不是恰当不恰当？ 非常恰当。 哎，为的是让您呢理解咱们这个问题。 嗯， 所以我先把这个摘清楚了。 嗯， 那就是说咱们今儿给您聊的白茶可不是什么安吉白茶。 嗯， 也不是什么天目湖白茶，而是 工艺意义上通过尾雕和干燥两个最主要工艺而制成的白茶。 嗯， 那么咱们一点一点来说吧，因为这等于又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啊，讲一个新的课一样。白茶呢，有的老听众朋友或者现在在收音机前您对茶也比较了解的，哎，您耳目着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了。 对， 那我先讲的这部分呢您先听听，因为我得照顾到了大家伙儿。 对， 咱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不那么了解。那作为一个这个茶的种类来讲，我们先讲产地，哪儿产白茶呢？传统意义上白茶吃产在一个省份，就是福建。只有福建省的以福鼎郑和为代表的兼具有建阳、水吉等一些更小的产区的，哎，这样的一个小范围之内，它产的这个是白茶。哎，就是产区很小，所以今年您在市场上您还经常看见那包装纸上写着很大的字，写的福鼎白茶，写的郑和白茶。哎，那就是说前面指产地，后边指这个茶的这个工艺吧。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茶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那我们都不知道啊，这是不是这几年的新工艺呀？新搞出来的呀？是不是有商家搞这个噱头啊，炒作这个事儿啊？还真不完全是。我做的是这个茶史研究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还能给您讲的比较透一点。从这个追根溯源的角度来讲，这白茶还真不是今天就有的事儿。 哦，人家是老白茶。 哎，您讲这老白茶，它是个放年份的问题了。它起码应该叫做一个传统的茶类 啊， 传统茶类。那您说往前追能追到什么时候呢？因为福鼎呢我去的是很多的，就是咱们今天白茶非常主要的一个产区叫福鼎。那么我也对当地的这个人文呢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我当地朋友多。他们也跟我讲到了很多，比如说当地的老百姓，那很土生土长的这些人，他们口口相传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叫做民间传说吧。 哦，口述历史吧。 哎，对了，这一部分呢不见于文献，但是他们当地呢是有这样的传说，这样的讲法的。那我今天呢不妨借这个节目的机会，我也给您分享分享。因为许您呢也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当地去旅游， 哎， 也不能上当地去考察，那我也把当地我去考察的一些见闻呢，这算是跟您分享分享了。首先来讲，在当地呢有一座山。此山名叫太母山。母呢就是这个 姥姥的姥。 对了，咱们里有首诗嘛， 梦游天母吟留别。 没错没错，还能背下来吗？ 背不下来 啊，好， 除了名字。 这个咱们以前都学过是吧？ 啊， 这个叫梦游天母吟留别，是吧？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可以。 哎，这个我一说大伙儿又耳熟了啊。就是这么一首，那就是那字儿叫母，在这儿落的这个地名上读母，太母山。说白茶离不开太母山，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来讲，现在白茶最老的那棵树，那现在他们称之为叫母树了，其实就是年岁比较大的这棵树，就在太母山山脚下，名作绿雪崖。叫绿雪崖。绿雪崖这三个字呢还是启功先生给提的，现在还有一摩崖石刻在那儿，看那儿立着。这棵树你要去一看呢您会失望的。 为什么呀？ 不是真跟云南的茶树似的长得那么大， 郁郁葱葱。 云南的茶树你看，我们到香竹庆去看这茶树啊，像你我这样的，你孙涛老师跟我都得身高在1.8米以上啊，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臂长，四五个人搂不过来这树。 哎呀， 那是很粗的， 那就10米左右了， 就是直径都很大。 嗯， 那这棵树呢您看就觉得，哎呦，怎么小点啊。怎么小点呢？这个树有多憨呢？哎，我又说了句土语，就是有多粗呢？ 直径是多少？ 哎，对了，我大家这个原谅我啊，我这老是这个 捞杯精华， 对， 捞出来是吧？ 我聊的比较高兴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爱说我们这个家乡话啊，我们说粗啊说的不习惯，还说憨好，多粗啊？也就是大 海碗那么个碗口粗细。 大海碗 啊， 吃拉面那碗， 吃炸酱面那碗。 哦， 啊、大海碗 那没多粗啊， 没多粗、 哦， 没多粗，非常的这个一般吧。咱们讲来说，哟、 嗯， 这数就是母数了吗？ 对呀、啊。 哎，那您得了解一个先提的条件。 太骗人了，这么细，那也没几年呀、啊，是不是？ 很难，它这个数大概就是100多年吧。 哦，一百多年才长这么粗。 就是说茶树的种类不一样。 嗯， 那么云南的是完全的大乔木。 嗯 啊，它长得20-30米高。 嗯， 直径很大的时候呢那不新鲜。 嗯， 但太姆山这不是，太姆山这基本都是灌木。 哦， 啊，偶有小乔木。 嗯， 那么能长成这样，能有100多年的树龄，就都很难得很难得的、 嗯、 一般都不会。 嗯， 所以这个不能对比。 嗯 啊，在当地来讲，这还是很稀有的。这么一棵树，多高呢？也不是很高， 嗯， 啊，比我高。我看也大概、 嗯， 因为它拦着我，不能跟它比个儿去。 嗯， 我也最近最近一次跟他老人家、 嗯、 也还有大概5米的距离。 哦， 没有真正上那个跟前去过。 哦、 因为你要真把这栅栏打开了呢、 哦， 你就没法防止人去盗采。 对。 哎，人家说这是母树下来的茶、 嗯、 那多珍贵啊、 嗯、 那您知道多少人憋着这事儿呢、 哦、 所以他现在都是保护区里边完全有专人看管、 哦、 他那个有栅栏、 哦、 你也过不去。 就你目测呢？ 目测有3米来的、 哦、 大概有3米多高是有的、 嗯、 就比我高吧、 嗯、 不是很高的树、 嗯、 这在当地来讲就很难得了，因为这个整个的这福鼎现在的品种基本都是灌木种、 嗯、 啊，灌木种是不太高的、 嗯、 啊，也不能够长那么多年啊，这个就不错了，100年啊，茶树品种不一样。那么这个叫绿雪崖，这是当地现在是个景观了啊、 嗯。 您去太姆山去旅游，太姆山是5A级的风景区啊、 嗯， 去旅游都可以看。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就在这个绿雪崖的这个茶树的边上，还有一个庙宇，嗯，这个也是必须要去的， 嗯， 啊，叫做太姆娘娘庙， 嗯。 专门供奉这是当地的神灵， 嗯， 哎，就是民间的信仰。 哦， 这个就和咱们的这个白茶呢有关系， 嗯。 那么供的这个，如果您不了解呢，哎，细眼一瞅啊，打眼一瞧啊，你以为供的是妈祖呢？ 哦，长得很像。 因为它是个女性的造型。 哦 哦，因为咱们知道这个东南沿海地区，我们福建地区啊，有这个妈祖的文化， 嗯 啊，很兴盛的，台海两岸吧， 嗯 啊，那妈祖的庙宇啊，供奉啊，都是很多的、 嗯、 啊，家里有的时候也供， 嗯 啊，我看这个咱们这公共场所它也有，这是一种文化，叫妈祖文化， 嗯， 它这不是，这叫太母娘娘， 嗯。 这怎么当的事呢？我把这个简单的啊给大伙儿讲讲，因为这跟茶树的起源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那么说的就早了，这太母娘娘什么时候人呢？有人认为她是炎黄时期的人。 哦，那可太早了。 啊，先民，她属于是这个先秦了， 嗯、 很早的文化了。那么中原有一部分移民呢，为避祸， 嗯， 就迁徙到了这个。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福建的这个北部地区啊，东北部吧，这个地区，那么依山傍水而居，过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位小姑娘， 嗯， 叫什么呢？名字没留下来，那姓氏留下来，叫兰姑。您听这姓呢，她就是个当地的姓， 嗯， 姓兰的，您注意啊， 嗯。 在座的我不知道哪位是姓蓝，或者您认识姓蓝的，姓蓝的你问他，90%以上的都是畲族。 哦， 哎，您比如说我在台湾有一个好朋友，制茶的一个名家，老先生叫蓝方仁。 哦， 我第一次见他我就说蓝老师是畲族吧、 嗯？ 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姓蓝，你肯定是畲族。 我哪个蓝？ 蓝色的蓝。 哦， 就姓这个蓝。 哦， 姓蓝的，姓雷的。 哦， 哎，你要在福建，您碰见姓雷的。这个也是畲族一大宗， 嗯， 哎，也是畲族的一大宗，很多， 嗯， 这位兰姑呢，今天认为也有可能是畲族人， 嗯 啊，这福鼎当地现在还是有畲族村， 嗯， 还有畲族村，今天还有。那么心灵手巧，这么一位姑娘，

可能有听众朋友呢是刚听，今儿咱聊的是白茶， 嗯， 啊，白茶，说错过了，还没错过多少，刚讲完一故事， 嗯， 讲的是当地的这个蓝姑救民的故事， 哎， 当地发生了瘟疫， 嗯， 咱们今天讲就叫传染病了， 嗯， 哎，一种带传染性的一种病毒吧，咱就说， 嗯， 那会儿人家不懂啊， 对， 那么上山采草药的时候呢，遇仙人指点， 嗯， 发现了这么一个茶树，拿回来给大伙儿一喝， 嗯，好了， 好了， 嗯， 哎，那有人说，那这喝的是不是白茶呢？ 嗯， 因为这个传说是当地的白茶的这个当地的传说，福鼎， 嗯， 哎，错非离开福鼎呢，也没有地方供奉这位太母娘娘， 嗯， 她就在太母山，她有这么一个庙，这个庙修的很恢宏的， 嗯， 啊，很豪华的。啊，不是说一般的小庙，香火极盛， 嗯， 啊，在当地来讲是非常的有名气的。 嗯， 说这喝的是不是白茶呢？我认为啊，有可能是。 哦， 我这么一说，有听众朋友说那不对啊， 嗯， 您在节目里多次跟我们说过呀， 嗯， 说这个绿茶是中国最早的茶类 啊，对呀， 说这个唐宋元明到明代末年，恨不得喝的都是绿茶呢， 对呀。 说您说这个蓝姑他怎么能喝的是白茶呢， 一下弄到炎黄时期了都， 哎，说实话我认为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观点啊，要不是跟咱们听众朋友们交心啊，我还不说 好的， 因为我没法论证， 嗯， 这也就是说咱们呢这个时间久了，您别看咱不见面， 嗯， 但是有听众朋友呢，他每周都听我这节目， 嗯， 咱们这个之间呢也是心灵相通的这么个意思 哦。 我跟您说说，我认为中国最早的制茶工艺有可能是白茶 哦。 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 嗯， 因为没有比白茶更简单的制茶工艺了。 哎呀， 在这儿我就引出来白茶的这个制茶工艺，说那白茶是怎么个制法呢？ 嗯， 很简单。刚才我在上一节的时候，我只言片语的时候，我提到了一句。 嗯， 我说通过萎凋和干燥而制成的， 嗯， 这样的工艺制成的茶是白茶。 哦， 萎凋是什么呢？萎凋就是放干。 嗯， 有人说那萎凋，您老说我们这是个广播的节目，你也不给我配字幕，哪俩字儿啊？ 嗯， 萎是枯萎之萎，凋是凋谢之凋。 哦， 那么一听您就明白了。 嗯， 这俩字儿都是一个失水的过程。 嗯， 哎，枯萎凋谢嘛。 嗯。 是吧，咱们说花儿凋谢了， 嗯， 那就干了，草枯萎了，那还是干了呀， 嗯， 那就是说它是一个失水的过程，所以我们所谓在制茶工艺里给您讲的萎凋啊，其实您也甭觉得它有多难， 嗯， 听着是个专业名词儿，我一解释谁都懂，就是一个失水的过程， 嗯， 那么茶叶只有失水，从先采摘的叶子才能够久存， 嗯， 才能您想什么时候喝您什么时候喝，是吧，您要买把菠菜您得买鲜的， 哎， 您今儿吃今儿买， 嗯， 您要明儿吃今儿买，许多有点蔫儿， 嗯， 这就是鲜菜， 对， 哎，它不能经过脱水， 嗯， 但是如果您家里买点梅干菜呢， 哦， 随吃随用， 嗯， 啊，那无所谓了，就是它脱水了。我举这例子，您大概就听懂我想说的意思了， 嗯， 先民面对着采摘回来的茶树鲜叶啊，最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保存， 嗯， 那怎么保存呢？脱水呗， 嗯。 萎凋呗， 嗯， 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工艺啊先民很早就掌握，这不用掌握， 嗯， 这跟小孩子都知道，这怎么能萎凋，上墙根那晒去， 嗯， 啊，今儿天挺好啊，别刮跑了就行了， 嗯， 上墙根那一晒，那可不嘛，就是利用太阳的能源， 嗯， 它的这个能量， 嗯， 哎，蒸发掉这个水分， 哦， 这个也不是茶叶一种， 嗯， 咱那中草药都这思路， 对， 咱讲本草， 嗯， 那本草是你要看到中医里边也有用鲜叶的， 嗯， 但是用的少， 嗯， 哎，那主要还是用炮制过的这个干的这个树。 好的，这是刚才说的萎凋技术，就跟晒那个树干啊、干菜啊、红薯干啊，感觉差不太多啊， 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一种植物。那么植物中呢，含有这么大量的水分。有水分不容易保存，是吧，它就会变质，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人就想怎么把它这个水分给它去出去， 嗯， 啊，那么由此而应运而生的这种工艺。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师傅， 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其实每一种茶呀，都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尾调的，这是深浅轻重的问题。包括绿茶啊，绿茶摘下来以后也要做这个储青啊，或者叫摊晾。那么乌龙茶呢，就要做比较充分的尾调啊，都有。只是慢慢的这工艺就更多了，就不满足于只有尾调了。那么还要做精啊，还要揉捻呢、啊、还要发酵啊，哎等等吧。那白茶呢，它就只有俩工艺，一个是尾雕，一个是干燥。先用尾雕的办法去除其中大量的水分。那么再者剩下的水分呢，那再晾再晒啊就差点意思了。那怎么办呢？再用一个干燥的工艺啊，再把它进行进一步的脱水。它就这两步。所以今天呢，我在这儿给您说这个，我之前啊这么多年在节目里我还没跟您谈。就是我个人的认为啊，白茶的工艺其实相对来讲最为原始，最接近一个先民呢拿到茶树叶之后，就拿到这个鲜叶之后他的一种操作和考虑。这个是最有可能的， 最没什么技术含量，是是 最容易操作的， 反正晒干了就得了呗。晒干了以后，过去先民也估计也就走到晒干这儿了。再烤一烤。 当然，你说这晒干这个还不一样，是吧？什么时候晒，什么时候要收回到屋里啊？那么怎么掌握这个太阳？太阳曝晒呢，也很容易晒坏，因为这个叶片表面呢，它也非常的娇嫩。你在这种太阳光直射的情况之下。长时间的这种暴晒 迅速就酥了， 对它的品质没有太大的好处啊。所以这个今天到白茶，你别看就是一部尾雕工艺，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晒呀，老说这个很简单，但是最容易坏。因为晒干了不容易。不是一下都晒得干的。这就跟我们到了这梅雨季节呀，你晾衣服是一样的。那你说我晾在外边它就干了，那它眼瞧着就干不了，眼瞧着就馊了。我们到南方很多都有这情况。这衣服洗完了以后还没等干了就已经馊了。为什么？它有水分呀，你在工艺中这么长时间的暴露。它又没有及时的干燥。你是觉得啊时间长了能干燥，但同时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反应。也伴随发生了，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也会很讲究一个天时地利。那眼瞧着你从摘下来以后五天连阴雨，那你就算惨了。那您这批茶叶五天连太阳都见不着，空气湿度达到80%-90%。那是湿水，那是稀水啊。那该往回吸了。那可不嘛，那肯定是像那个相对干燥的地方那水分转移啊。好，您那鲜叶里边水分还没外边多呢。 使劲吸， 自然就会造成了新一轮的这个咱们就讲的叫发酵，其实就是。但是这种发酵又不是在你控制范围之内的，就导致了 往馊了发了，是吧？ 老百姓讲的叫捂了，还有的东西一看这不行了，有点捂了这味儿了，包括咱们在南方，我老拿这晒被子、晒衣服举例子，觉得干了吧，你那也是阴干，你那也不是真正的晒干，真正太阳出来以后，这一天你看家家户户还要再晒被子，还要再拿出来晒这衣服，说这你不都收柜子里都晒干了吗？它是阴干的，他穿着也不舒服，而且有一点味儿。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南方常见这个街景 哦， 啊，包括在上海就很常见了。 嗯， 哎，一说今儿太阳天，你看吧， 嗯， 服装展销会，啊，大伙儿都把这服装拿出来了，哇，这个一片都要晒， 哦，全得晒，好，晒出螨虫尸体的味道。 起码要晒到真正的这种干燥。 嗯 啊，我个人是不喜欢把衣服放到这个洗衣房去洗的。 哦， 也有这原因。 为什么？ 它都是烘干的。 哦 啊，它这个很快速的感觉，就是咱们 必须得太阳给你杀菌。 就是穿着有不一样的感觉。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你比如我长时间要出差， 嗯， 那有的这衣服你来不及啊。 嗯 啊，你也送这个，就在国外你就送酒店吧。 对， 送酒店它有这个洗衣房。 嗯。 它那个就是烘干， 嗯 啊，烘干就算完了，你摸着也是干了， 嗯， 但北京话讲的有点潮干的这意思， 太事儿， 不是真正的干。 嗯， 那我举这个例子呢，我就体会这白茶也是如是， 嗯， 今天我们很多做白茶在这上面出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嗯， 就跟这个洗衣店学，用烘干的办法， 嗯， 可以，我们今天上尾雕槽就可以。正常的传统工艺做这个白茶需要48个小时甚至更长， 嗯， 上了尾雕槽7个小时就可以， 嗯， 水分就能达到， 嗯， 但是风味上达不到， 嗯， 不出现真正白茶特有的这个风味，是很简工，是很省力，是能降低成本， 嗯， 但是不行， 嗯， 啊，这就是我一会儿要讲到工艺的时候我再给您多谈。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跟您说，您得知道这太阳是伟大的， 嗯， 它的这个光谱，它的这个照射是不完全的一样的，哎，不能够完全的模拟啊，这两回事。我刚才给您讲这个，您看我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一个尾雕，一个干燥， 嗯， 这很像咱们先民的手段， 嗯。 所以我刚才有人说说呢，杨老师，您说你刚才讲那故事了，你说蓝姑，那蓝姑他给先民们喝的这茶是不是白茶呢？我说在工艺上还最容易接近的是白茶 哦。晒一晒就得， 可不就是晒晒就得吗？ 嗯， 更容易，因为像草药一样，草药也是晒一晒就得了。 嗯， 当然人家这边有过程，是怎么晒， 嗯， 啊？有没有晒过之后还要再一轮的炮制？ 嗯， 啊，那就得单说了，就是工艺的更复杂了。而我讲这道理就是说，白茶这个工艺的出现可能比较早， 嗯， 哎，或者说更像一种土茶的制作方式。绿茶你听起来都很复杂了，是带杀青的， 嗯。 那这显然不是先民最早能够想出来的办法。 对， 这咱从一个逻辑的合理性上去解决， 嗯， 它也不像是最早 嗯 能想出来的办法，是吧？那当然我说的，比如说我跟您讲，我说咱们中国最早喝的都是绿茶， 嗯 啊，这个蒸青绿茶，那这是有文献记载的。那茶经里边你看它那工艺步骤啊，到了这个二支具三支灶这两章，二支具讲制造的器具，三支灶讲制造的工艺， 嗯， 那人家就说得很明白了。你通过这一看，哦，这他做的就是和蒸青绿茶， 嗯， 是很复杂的。这白茶就这做法呢，没那么多可写的， 嗯， 你需要什么工具， 嗯， 是吧？你需要什么手法呀， 嗯， 当然这晒里边又有不传之秘法，谁跟谁晒的不是一手法， 嗯， 比较原始。那说这么晒出来这个茶怎么样呢？为什么后来人又还是以绿茶的这种工艺为主体呢？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盟主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主，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盟主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主，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首先来讲呢，晒这个茶呀，受这个时间要求太大。 哦， 就刚才我讲的，平天吃饭 得有太阳。 对呀、啊， 嗯。 可是恰恰这个清明过后呢，在南方呢又多雨。 哎， 哎，那么这个成功率就低。 嗯。 那么再者来说，你是拿太阳晒的这个茶，但是呢，它必定不是真正的用一个高温的方式进行杀青。 嗯， 什么结果呢？香不够。 哦， 香不够。 哦， 所以白茶 对 不 会，没什么味儿、啊， 哎，不会有太明显的香型。 嗯， 说谁喝的白茶叫冲鼻香？ 嗯。 那这许是里边有新的工艺，不是真正的白茶的工艺了、 哦。嗯， 白茶是什么样的一个香型呢？一会儿回头到后边我也给您讲，我现在给您先聊一句。 嗯， 白茶首先来讲呢是 土腥味儿，是不是？ 那是没有的， 老在那晒嘛，多少也得当点土。 哎，不，人家当地还不这么讲，人家当地讲这有太阳的味道。 哦， 它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晒茶之后的那么一种。一个味道， 嗯， 当然也有比较明显的青味儿， 嗯， 就是青草的气息，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完全的高温杀青，那么茶叶中的青叶醇一类的物质呢，不能够得以快速的挥发，那还有一部分积累， 嗯， 所以白茶是比较有青草的气息的，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点，就是说，哎，喝起白茶感觉很清新，绿茶都没有这么清新， 嗯、 那就是因为绿茶的高温杀青了， 嗯， 杀青的过程中，这锅炒温度只要一够，青叶醇就开始挥发。它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味道了，所以白茶是一种很淡雅的这种花香。 嗯， 是个什么花呢？最多最多，也就是到兰花的级别。 哦，还是没什么味儿的级别。 嗯，花的香型很多了。 嗯， 啊，甜腻的桂花，是吧？这明显的茉莉， 嗯、 还有这种我给讲的这得熏脑袋的这个夜来香啊。这个当然还有这个栀子花， 嗯、 还有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兰花， 哦， 它香型各不一样， 嗯， 那么其实按照这个强弱的等级啊，我也可以分，你比如说我个人认为我闻过最脑袋疼的就是夜来香，真香，熏得好， 嗯， 这个我给它排第一级， 嗯， 那么桂花呢味儿也挺重的， 嗯， 哎，桂花那个一盛开的时候，您走到南方的城市， 嗯， 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满街都是桂花味儿。 啊，这个桂花的味道，这里边 真的 有爱闻的，有不爱闻的啊。我也见过那不爱闻的， 我就不爱闻 啊，说比较甜腻。 对， 哎，啊，我是觉得还不错啊，我喜欢闻这个味道。所以南方一到秋天的时候去一趟啊，叫金桂飘香。 嗯， 这个是我说大概第二级吧。啊，再往下呢，茉莉，茉莉的香呢也很好，持续性很好，也、 嗯、 比较的这个雅气。 嗯。 比较低的呢，这兰花的味儿不是太冲， 哎， 哎，兰花是比较优雅的、淡淡的、若有似无的一种香型。 嗯， 那么如果说白茶它真的有，我们说花香的感觉，它也就到兰花这级别。 哦、嗯， 比较淡， 嗯， 比较淡。除此之外还有毫香， 嗯， 毫香也是它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啊。这毫是什么意思呢？毫就是茶毛啊、 嗯、 那个部分我们称之为毫， 茶的体毛。 那这是 被我这么一解释是不是不想喝了？ 那、您解释它是一个这个动物学的概念。 哦， 我们还是应该是 植物学， 植物讲绒毛、 嗯、 啊，讲绒毛它就是由于嫩彩的芽叶之上呢会密布着一层这个绒毛、 嗯、 啊，那么这个经过白茶的这种制作工艺呢，这个绒毛呢不会被破坏，因为它没有揉捻呀或者翻炒的过程，它基本都是完全的保留，所以你会看到它如银似箭满披银毫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个也带一种香，也是很淡的，很淡的这么一股味道，所以白茶总体的香啊是不高的，也不是很明显的，这是跟它的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那我这么说，您如果真喝过白茶，您就会发现咱们前面给您讲的所谓的安吉白茶，所谓的天目湖白茶，那都是绿茶风格， 嗯， 因为它是按照绿茶工艺进行制作的， 嗯， 那喝一回，我说的是对比着喝一回，您大概也就能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 嗯， 啊，差别性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我说此白茶非彼白茶， 嗯， 哎，它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打这儿您听完我这节目，

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啊，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等会儿啊，贷款这么容易，你就不怕借错了人吗？ 哎呀，不用担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啊，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那你说半天了，到底能借多少钱呢？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啊，申请抵押快贷产品，信贷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节。今天咱们名茶谱给大家讲讲白茶。上一节的时候呢，多姐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讲的是上古先民时期的故事。这故事呢就是传说，传说到底有没有多少可信性呢，这就不好说了啊，反正口耳相传都这么讲。接下来呢，多姐呢，她作为一个文献学者，得给拿出点儿真真实实的证据，证明这个白茶在我们有文献记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对 对，对，这个之前给您讲的叫兰姑巡茶的这么个故事，这个我在当地呢也听很多人在讲，当地现在的这个文史资料办公室呢，他们也整理这种相关的叫口头文学吧，这样的一些资料我也看到过啊，都是大概这么说。那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这么讲，不会是捕风捉影，他说一点痕迹都没有，很难。那如果不是个茶区，你没有这样的故事，那您老听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咱们也很致力于你给您讲一些咱们北京当地的历史文化，您怎么没听说北京当地那些神仙找茶去呢？ 有， 他这不产， 因为你们就没有。 咱这儿就没有这个茶树的这个资源，那自然没有这个传说了。所以我说，这个民间传说呢，肯定有演绎的成分，但是您呢得两说着，两听着，那往后呢，我到这时段开始呢，咱们得讲文献了，就是得说说这福鼎这地方。福鼎啊，今天说起来呢，有名气了。可以讲因茶而名，因茶而得名。这个就是一个地方啊，也很喜爱发展茶文化或者说茶产业的一个点，它将变成这个地方的一张很有特色的文化名片。我们中国这县市可多了，怎么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家乡呢？说我们的福鼎人民说一提起福鼎来，在当年来讲，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这是闽东北的一个县， 对， 啊，那么怎么让大家都知道呢？那我说您要打出一张名片来， 对，也不能每个城市都像我们张家口一样也办奥运会，是不是？ 他这个自己做广告啊，我们不置可否。 也有你们北京的事儿，咱们联合一块弄的吗？哎呀， 就是说您不管是办活动啊，或者说有文化啊，亦或者说您当地呢。有一位名人，或者历史的名人吧，这都将成为这个地方上的一个文化的名片，茶也是一样啊，我们因为茶而知道了福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这么说的， 知道福鼎肉片儿非常好吃 啊，是那福鼎小吃呢，其实 也很有名， 个人感觉呢，要比这个沙县小吃呢不差，不差，当地呢也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美食哈，这个不在我的领域范围之内啊，虽然我 他经常去， 哎，我就不给您多说了，这有机会咱倒回功夫再说，您还得听我，还得给您先把这茶说了。 嗯， 那这白茶打什么时候有的呢？ 嗯， 还是得先说这句话，就是先看白茶这两个字儿。 嗯， 在咱们汉语言的语境下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嗯， 这个很重要。白这字儿早就有了，茶这字儿早就有了，但连在一块儿用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这很重要啊。 哦， 因为那就不是单字了，它是词组了。 嗯，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唐代。而且第一次出现就是一个大舞台。 嗯， 第一次出现就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亮相，因为它出现在茶经里了。 哦， 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学经典，叫茶经。 嗯， 我反复给您说，您注意这本书。这个中国的茶聊到今天1200年了，离茶经的出版是1200年了，还绕不开这本书。 嗯， 啊，我个人也写书，我就扪心自问，您写的这个理论知识，甭1200年，120年，12年后还有没有一个可读性呢？ 嗯， 这都是我自己去激励和警醒我自己的。那么《茶圣陆羽》写一本书，1200年之后，我们今天奉为经典， 嗯， 国学经典。还可以看， 嗯， 我说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 哎， 他在其中讲到了什么呢？他讲到了白茶， 嗯， 是在《茶经》的第8个章节，叫“八支出”。 嗯，“ 八支出”是专门讲出产的， 嗯， 就是这哪儿产什么茶，哪儿产什么茶，或者反过来说这句话，什么茶产于什么地儿，什么茶产于什么地儿。 嗯，“ 八支出”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永嘉东300里有白茶山”。 嗯， 《茶经》原文。永嘉东300里有白茶山，永嘉是个地名，打这个地方出去往东300里地有一座山叫白茶山，可不得了了。 哦， 好，一山都是白茶。 嗯， 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看这一句话， 嗯， 能拆解的地方很多。先说永嘉是哪儿？ 嗯， 永嘉是大概什么方位呢？因为这个要涉及到了一个历史地理学的问题。 嗯， 啊，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行政的名称严格的问题，那我不能跟您讲的那么确切，但我跟您说大概的位置我是能说的。 嗯， 就是今天的温州。 哦， 哎，就这个地方，这地儿叫永嘉。 哦， 古称永嘉啊，古称永嘉。打什么时候开始叫永嘉的呢？两晋时期它就已经叫这么个名字，名字很好听的啊。 嗯， 这跟太平一样好听。 嗯， 太平是平安的意思。 嗯， 永嘉呢永远都这么的美好。 哦， 哎，一天这古人起地名我老说真好听啊。 嗯， 像今天咱们这人有的时候都应该借鉴，我老读古籍古典啊，我有时候不禁的我要跟您去分享一下。 嗯， 说人家以前这名字怎么起的还不俗气。 哎， 叫永嘉。 嗯， 打这个地方出去往东走300里地有一座白茶山，这句话就这意思。 嗯， 那我们看地图吧。 好。 哦，温州往东走300里地就掉海里了。 哦， 那肯定掉海，他已经是在海边上了。 对呀， 啊，我一看这有问题啊。 嗯， 往东走300里掉海里了，怎么这白茶山还是海上仙山不成吗？ 嗯，海失甚了。哦，不对，那应该叫沧海变桑田。 哎， 原来是山，现在已经到底下了。 那不至于， 地壳运动啊。 唐代到今天才1200年，没有那么短的地壳运动啊。 哦， 您放心。不是这么讲。 嗯， 一看这个不合理了。 嗯， 那我们说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之中呢，也有可能有这种讹误的成分。 嗯， 哎，传着传着就传错了，这个不是古人传着传错了，咱们今天传着传着也传错了。 嗯， 哎，咱们听众朋友很多呢，在公司上班 都好传个闲话，是不是？ 不是，就是文件。 哦哦哦， 你比如说，你就传个 Word 文件。 嗯， 哎，这传着传着，这格式就不太对了。 哦， 哎，你可能不同的电脑不兼容啊。我有时候遇到这情况。 嗯， 有时候他为了改这格式，他喷儿，他删一字儿， 来你这儿就乱码了。 就有可能啊。 嗯，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这行本来没错，他现在要错，他一摁空格或者一摁回车，往后走一行，他有可能误删一个字儿、两个字儿，这都很正常。 嗯。 在一篇3-4千字的这个报告里边，你删一俩字没人看得出来。 嗯， 要不是编辑校对的话，谁看得出来？ 嗯， 可是那越传越错，那看您删哪俩字了。 嗯，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就是说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科技水平上了，您都不能说这情况没有。 嗯， 复制粘贴的时候您可能就少粘走俩字。 嗯， 您可能就重复粘贴， 这我们也经常遇到，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文章写着写着怎么这句这么怪呀、啊、 对， 哦，可能是编辑编的时候他们粘贴的时候他没粘好、那在古人啊传书啊那都是手抄啊， 嗯， 这个情况就更容易出现了。那这个字可能是一个讹误， 嗯， 这是后来不是我考证的啊，这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茶学名家陈传教授他先提出来的。他说可能啊不是永嘉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哦， 是永嘉南三百里有白茶山。 哦， 如果是永嘉南三百里有白茶山，同志们，你打开地图再看一下， 正对上福鼎， 就是福鼎市。 哦， 就是福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哎，听说你前一阵子换房了，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六月份理财款到期装修呢。 还等什么明年啊，直接就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分期利息是多少啊？ 免息内啊是零利息的，那每月是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万，最长可贷67，每万元折合到每一天呀、啊，你那手续费不足1.2元。 哦，确实挺划算的。那手续办起来简单吗？ 你呀、啊，只用带着身份证的原件、房产的材料、工作及收入财力的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网点任意的一家都可以直接办理。 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办，联系方式有吗？ 详情啊，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今天福鼎也没有机场， 嗯， 您就是今天到福鼎去旅游，您还是飞温州机场， 嗯， 您打温州再坐一个大巴也好，还有朋友来接您也好，您再坐一段这个公路交通就能到福鼎。哎，这是离着福鼎算最近的机场，还是温州机场， 嗯， 很近啊。那么如果你讲是永嘉南三百里有白茶山，这个很有可能就对得上了啊，当然这是我们对文献结合着的一种解释了、解读了。当然他讲的那个白茶山呢，和今天讲的白茶又不是一个概念。 嗯， 他的那白茶更接近于什么呢？更接近于安吉白茶那白茶。 哦， 大概是一种白化的品种。 嗯， 就是这个茶树啊白化了。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一点呢？因为打唐代这不陆羽茶经写了吗，到宋代北宋时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就是宋徽宗。 哦， 徽宗皇帝呢职业他是皇帝， 嗯， 爱好非常的广泛。 哎，爱好艺术 啊。 嗯， 应该讲呢他除去当皇上业余 其他都特别在行，一个大艺术家 啊。 嗯， 所以这个说当皇上是不是好事儿哈，这个也不一定， 限制了他在艺术方面的发展。 哎， 嗯， 这个他不是爱好而是精通、啊、那他这一点上应该跟后来的这一位爱好艺术的乾隆皇帝有差距。 嗯， 就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呢非常高。 嗯 啊，字体啊，这个绘画， 嗯， 包括于茶学的素养， 嗯， 都很好。 嗯， 这个宋徽宗自己写过一本茶学的专著， 嗯， 叫做《大观茶论》。 嗯， 这个我在节目里偶尔的给您提到过。 嗯， 这个大观就是宋徽宗自己的年号。宋徽宗有好多个年号啊，你、比如宣和， 嗯， 一提要宣和北苑贡茶录，这也是一本书，这说的还是徽宗朝的事儿。 嗯， 你再比如说崇宁， 嗯， 崇尚宁静的这个崇宁，这还是徽宗的年号啊。大观也是徽宗的年号。 那么它叫《大观察论》， 嗯， 署名到今天您到书店还能买，把中华书局出版的《大观察论》，署名署什么呢？但是不能署宋徽宗了啊， 嗯， 得署赵佶， 嗯， 啊，署他的名字， 嗯， 啊，不能署这衔儿了啊，不能著作权也写一宋徽宗，这不像话了，人有名字呀， 嗯， 那就把他的名字给他写下来，现在都是这么署名的，你知道那是皇上写的书， 嗯， 他这个里边明确的提到了。有白茶， 嗯， 而且是单拿出一个小的章节来讲， 嗯， 白茶。那有人说，哎呦，快看看吧， 嗯， 不得了了，打北宋年间专门讲白茶了，这讲的这个咱白茶的历史早了去了， 嗯。 那这个白茶呢，我们说也不是今天的白茶， 还是绿茶， 肯定是绿茶， 嗯。 您得注意，他讲《永嘉东三百里》有白茶山也好，《大观察论》里边讲这个白茶的篇章也好，同志们，这个讲的都是树种上的白茶， 哦， 而不是工艺上的白茶。 嗯，都是这树长得白， 比较白。 嗯， 说这树怎么好边的呢？绿的怎么长白了呢？ 真是病了。 它就是跟我们这个唐宋以来的这种茶树啊，它的这种栽培有关系。今天呢？不太容易出现这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大量使用的是无性繁殖，这是最多的。在当年来讲，可没有无性繁殖这技术， 嗯， 它得用有性繁殖， 嗯， 有性繁殖呢又叫做种子繁殖， 嗯， 那么用种子繁殖，它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基因的变化。 哦， 因为它是不同的基因进行搭配嘛， 嗯， 这个就是大自然不停的在这个孕育的过程之中嘛，那么。在这里边就会存在的叫无限的可能性 哦， 是吧？它总有变化， 嗯， 这个就跟咱们这个，比如动物也是一样，是吧？哎，可能这个突然间，这个羊群之中就有一头羊， 嗯， 跑得快， 嗯， 哎，或者就有这么一头羊，哎，犄角长得就是比别的羊大， 嗯， 哎，这个很正常的。您在这个牧区，您一问他都知道， 基因突变，嗯， 哎，倒不叫突变吧，就是一种变化啊。 嗯， 你往好了变与坏了变，咱们从中立的角度来讲都是变化， 嗯， 你认为的好与不好，或者人类认为的好与不好，都是一种利己角度的， 嗯， 就有利于我的你而已嘛， 嗯， 所以我们说它就是一种基因的变化， 嗯， 那这个很正常的。茶树也是一样，它长期的这么有性的繁殖，那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嗯， 那这种变化呢怎么叫好坏呢？就如同我刚才说的，那您就自己判断。您要觉得它长得矮一点，有人说长矮不好，长高了好，那不是啊。那有的茶农就说了，矮一点我好采。 对， 哎，你看人跟人站的立场不一样，他对这就不一样了。 嗯， 咱们从一个观感的角度讲，我应该把那个长得高的都选出来，好看。 嗯，对， 哎，以后我搞观光旅游，把它都围起来， 嗯， 让大伙儿抱着它照相， 嗯， 这多好啊。哎，那你从茶农的角度，他不这么想， 对， 他想我应该选育一些好操作的， 嗯， 好采摘的品种。这就是立场不同产生的差异。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那就在这样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之中，有一些茶树的品种就变白了。那么就是说，它也不是真的雪白雪白的，那到不了。其实什么呢？就是基因的有变化，它这叶章呢，这叶绿素含量就没那么高。 嗯， 就远着一望，那不是个正绿色墨绿色的这个茶叶茶树丛了，它是一种黄白色的。 嗯， 这个呢不新鲜。我为什么说这不新鲜呢？本人就经历过一次。 你变黄白了， 我眼瞧着这个 树，白癜风得治，不不啊， 我眼瞧着这个茶树 哦 变成了黄白色。 嗯， 在哪儿呢？在潮州。 嗯， 头年去这山头我很熟了，没变化。到第二年很远的时候开车过去一看，我说这你这种的什么呀？他说种的还是去年那个。我说这怎么颜色不一样？好家伙，纯粹是一片嫩黄色的茶园。就这两行，就这两行，后边没有。哎呦，我说这个真不一样。他说今年这有变化。我去了一看，那就是白化了，整个这品种就白化了，非常快。一年之内，而且就是你这一大片山同一个品种吧，就这两行树变了，只有这两行树。其他都没有变。 病虫害吗？ 不是，它就长得很好，就是白了。 嗯 啊，就是嫩白色、嫩黄色的。我们还拿它做了一批茶。风味上也有差异了，啊，也有差别性了。啊，我们给起了个名字叫金玉兰。啊，因为成这种有点像金黄色的感觉了，不是完全的这个了。产量很小，去年做了40多斤，今年大概也是这么个数。啊，不是做的很多。能不能稳定的保留下来，这个也不一定。它有的时候也会反，还会再反。就是我讲这道理，就是说这个不新鲜。啊，这个也很科学，没有什么不科学的，也不玄学。那么只是我们的先民呢非常的智慧吧。就是一看，哟呵，白了。白了选出来。白了就把它选。所以你看到大观茶论里边所写的这个白茶，很多都带着人家。啊，老李家，我举例啊。老李家呀，老王家呀，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家选出来的。就是很小众的一个事儿。不会是一大片都是，没有。就是这里边一两颗。哎，那么可是王公贵族看见了呢，觉得这很有意思。很有乐趣。或者很有噱头，他就把这单独采。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对白茶很推崇。他认为这个更高级一些。哎，那这个可以理解了，是吧？奇货可居嘛。 对。 哎，那么这个时候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争气，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临包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亲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4006068866。 齐德龙东墙冬装福利棒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180号。 亲爱的，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懂酒。预定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懂酒可是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有面子。 懂酒可是为数不多的纯粮食酿造白酒，添加百余味本草入曲，5年时间酿制，不仅口感柔顺，而且更健康。 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带懂酒。贵州懂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懂酒好喝，醒酒快。懂酒窖藏系列，预定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4009196188，4009196188。

两个树种了啊，一个福鼎大蚝，一个福鼎大白，这两个什么时候有的？咱们这一节给大家揭晓。 是这个，今天是第一次聊白茶，我说的是在明茶谱啊， 哎， 之前给您常聊了，第一次从明茶谱真真正正踏踏实实从一个茶的角度， 嗯， 它是唯一的主角了， 嗯， 哎，那么来给您介绍这个白茶啊，讲了一些白茶的历史，包括。其实我给您讲完了，您也就能知道市场上的一些论调它是怎么来的。 哎， 它无外乎它就是利用了这些文献的根据嘛。那这里边咱得辩证着看。 嗯、 哎呀，这理论上是个好事，就是大家伙儿呢开始对我们这文献有关注了。 嗯， 哎，这是好事儿啊。你看现在好多茶叶包装上也引个一句半句的。 嗯， 哎，那茶企的介绍里边也写个一篇半篇的。 嗯， 这是我认为是乐观的吧。 嗯， 但是呢。咱也不能过分的曲解，哎，这个历史大概是什么样的，咱得说得清楚一点，咱不能这个让这个历史啊为我所用。 对， 哎，那我说它不是真正还原了咱们这个文化的本质。 嗯， 哎，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听众朋友啊，我是很心疼大家伙的，为什么呢？大家伙对茶是真喜欢， 嗯， 真是一门心思的想了解，但有的时候可能一下了解的这个知识点啊，不那么正确。 好、嗯。哦 听歪了， 嗯， 但他先了解的是这个 哦， 那就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所以你就得查戒辟谣，是吧？ 这个我在教学之中啊，我也遇到很多， 嗯， 还不如一张白纸呢。一张白纸我可以先教， 嗯， 但是您的这种情况，我还得先纠正， 对，还跟您得抬杠呢，是不是？八百里不换肩，死扛， 哎、我还得给您再说这事儿， 嗯， 再把您这个得转过来，这很麻烦， 嗯， 所以我说这也是咱们这个电台的节目的意义， 嗯 啊，尽量给您讲的呢要实际一点，所以我很多的讲法呢，我也会比较的严谨一点， 嗯、 啊，尽量讲到的都是咱们现在学术界达成一些共识的讲法， 嗯， 我觉得这是咱们应该做到的事情。刚才讲了蓝菇，又讲了唐代，讲了宋代。也有了白茶这字儿了，也有这白茶的这事儿了， 嗯， 但是此白茶非彼白茶， 嗯， 还有点差距。真正的出现呢，得说到这个今天行用最多的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蚝的这个树， 嗯， 两个出现。我先给您介绍这俩树啊， 嗯， 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蚝是今天在白茶的制作之中应用的最广的， 哦， 就是用这品种，这就跟龙井。 大叶种， 啊、不是，啊、不是大叶种， 好， 啊、不是大叶种，您得听明白了。嗯、这个我刚才说，它就跟龙井要用那龙井43号啊、 嗯， 或者用的这个群体种是一样的。它理论上，当然我在第一节的时候我就说，不存在一棵树叫白茶树， 嗯， 但是天底下存在适合做白茶的树，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蚝，它就是适合做白茶， 嗯， 做出来的风味会不一样。这些年我们也喝到了一些拿别的茶树品种所做的白茶， 嗯， 各位你在市场上也可能能喝得到，什么铁观音白茶呀，龙井白茶 哦， 普洱白茶呀， 都没喝过， 喝不喝两可， 嗯， 啊，不喝也罢， 嗯， 我个人觉得不好喝， 嗯， 就它还是有点违背市值性的这个问题，就做出来的风味上，我个人感觉， 嗯。嗯 还没有说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真正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福鼎白茶、 嗯， 但是这些年为什么多呢？ 嗯， 就是个噱头， 热点嘛，都想蹭一蹭嘛， 哎， 是不是？ 不光是蹭一蹭，还要剑走偏锋的来一下。 嗯， 你们都做福鼎大白、福鼎大蚝，做福鼎白茶吧。 嗯， 咱们做云南白茶。 哦， 啊，我或者做湖南白茶。 嗯， 这个有机会我再单给您说，就是说。白茶现在是有很多的趋势的，那这个趋势里边有很多也值得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去警惕啊，因为咱们这吃喝玩乐大搜索，教您吃，教您喝，教您怎么挑好吃的，教您怎么挑这好喝的，这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个功能，啊，也是咱们的一个任务啊。我有时候不是大家伙听咱这节目，我呢除了礼拜二我自己上以外，我那几天我只要是开车，我老听， 嗯。 哎，讲到一些烹饪制作呀，食材选择呀，哎，酒具啊，还有这个挑， 嗯、 都我看都很好。 嗯， 所以我说这挑茶也得是我给大伙儿介绍啊，慢慢咱们再说，这个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说明白的，咱慢慢听，您也别着急。哎，茶呢，大概还是一个需要长期学习的过程。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 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那么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豪是福鼎今天做白茶的当家品种、看家品种。那今天我们讲福鼎白茶的历史啊，得有这俩树以后再说话。 嗯， 这树要没出来呢，有的时候还差点意思。所以其实这树什么时候出来的这事儿很关键。 嗯， 什么时候出来的？不是唐代，不是宋代，也不是元代，也不是明代，是清代。 哦， 那一算就年头不会太长了 啊。对， 那么打1644年算到今天，这才多少年呢？ 嗯， 那还得数是清代的哪个朝代出来的呢？ 嗯， 不是顺治，不是康熙，不是雍正，不是乾隆。 哎呀， 这首先来讲，清代前中期就摘出去了， 更晚了 啊。不是嘉庆，不是道光，好家伙，又摘出两块。 那还再能在清代里头也比较勉强了。 清代的中晚期 哦， 在清代的咸丰年间， 嗯， 哎，出现的这个茶树品种，它也错非就是在咸丰年之后。那再往前呀，记载的不会太清楚， 嗯， 啊，越往前的历史咱们记载的越模糊，越往后的历史到近现代，甚至能对到具体的年月日上，这不新鲜。100多年说咱们记录到具体的日子上，这个已经不新鲜了。 嗯， 但是你比如说，就是汉代的时候，具体到星期几，对我看是有困难的。 对，那时候也没有星期几， 你可以换算啊，你倒是可以换，但你得有准日子才能换算。 哦， 这它不是那么准确了，就是说。嗯，那我们说这个什么年间的咸丰年的事儿？ 嗯， 咸丰七年。 嗯， 咸丰七年就是公元的1857年，1857年就光绪元年了。 嗯， 1857年这个事儿我能给您说的很具体。 嗯， 哎，就是您想这1857年归包期到今天呢？ 嗯， 不到200年、嗯、啊，这就很近了。 嗯， 往前倒200年呢？五代人吧，四五代人就可以说得清楚了，这就是比较近的历史了嘛。在福鼎，就是我说的这白茶产地福鼎，还有个镇子，这个镇叫点头镇。 哦， 你要记住这名字啊，就是见谁都点头这俩字儿啊。 哦， 点头镇 是当地的礼仪，前面就点头。 点头镇到今天，我2018年今年去的时候，已经要发展成了叫白茶小镇了。 哦， 就是。它的产业整个发展起来了， 嗯 啊，前几年还没有，这今年刚有提出的概念， 嗯 啊，整个把这镇子又修了一遍，完了各方面配套跟上，叫闽东白茶小镇， 哦， 叫点头镇， 哦， 哎，这个在当时1857年这事儿就发生在点头镇， 嗯， 所以人叫白茶小镇也有一定原因， 嗯， 福鼎点头镇有个村子叫翁西村，老翁的翁，翁西村，这村我去过，有一人姓张，叫 张老翁。嗯、哦，不是， 不叫张老翁，叫张阿和， 还不如张老翁的听听。 哎，这名字一听呢就比较乡土啊。那没错，他是一位农民嘛， 嗯、 啊，他不是连名带字儿的这种啊， 嗯、 还带个号什么居士，他不是，他是劳动人民。 嗯， 啊，我们讲这个，我老说这个茶呀，不是哪个专家创造的。茶就是我们的劳动人民创造的， 嗯， 这是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这是不得了的呀， 嗯、 同志们，啊，这个不是说他是个科学家搞一个课题小组把这个研究出来了，不是， 嗯， 我接触过茶农，我跟您讲，要老两辈的茶农算上，那目不识丁的不是一个两个， 嗯， 但是不影响他制茶的技法好， 嗯， 经验科学，经验太大了， 嗯， 这个张阿和，他呢？就在这个自己的茶园里边，因为那会儿福鼎就已经都种茶了啊、 嗯。 茶区是个老茶区，我现在说的是这白茶什么时候有？发现了一个茶的那个芯儿啊，就是我们讲芽头啊，这个部分很白的这么一棵茶树品种。 嗯、 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一般的城里人去看，你不会觉得，因为你看不出不一样的地儿来。 对， 但是人家当地的茶农一看就觉得这里边有不同之处。 嗯， 这个叫什么？ 这就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这个很有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我有一回去动物园啊，我瞧这动物都一样，但要让我们那个好朋友北京动物园的杨毅老师，他给我讲完了以后呢， 嗯， 我就知道都不一样。 嗯， 门纲母科属种人就是长得，我看这俩都是猴。 嗯， 他说这就不一样，这是产在哪儿，那产在哪儿了啊，这个你看不出来。 嗯， 甭说我在动物园看不出来，我真在野外我见着我也分不出来。 嗯，你也就叫个猴 啊， 白猴黑猴 也瞧不出意思。人家就知道这是一级保护， 嗯， 这是二级保护。 嗯， 扒了我赶紧拍这个，这个可少见。 嗯， 你根本不懂啊。 嗯， 这就是说内行跟外行的关系。我举这例子就给您说，这茶树，说这茶树到底其实它发现就是一变异种。 嗯， 它变异到多的程度了呢？微乎其微的。 嗯， 你也不是长期观察，你看不出来，他看出来了，他觉得这个茶毫的部分跟别的不一样。 嗯， 哎，赶紧怎么样呢？那以前古人就这一个办法，今天的办法跟以前不一样。 嗯， 今天是剪枝， 哦， 无性繁殖。 嗯， 以前没这技术，怎么办？连根刨。 哦， 只有这一个办法，你就只有移植。 嗯， 所以移植回去能不能种活，这就是撞大运。 嗯， 所以以前得，为什么很多人那讲陆羽的时候叫采茶非采陆，远远上层崖。 嗯， 得到深山老林里边发现一棵茶树，觉得不错了，得带着锹镐把它给起出来。 哦， 种回到你自己这个地儿，你才看它在长不长啊。它就是从野生到原培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这张阿和也是一样，他看这不一样。 嗯， 起三株。 嗯， 就是带回到自己房前屋后吧，他自己这地儿好培育啊。 嗯， 不能老在这待着。他种了一株，他不取三株吗？ 嗯， 还有两株呢，又分给俩人，这俩人都姓林。 嗯， 一个叫林阿大，一个叫林阿房。 好的， 哎，这也是当地俩农民啊。 嗯， 那这两位呢，就把这个树呢种到了柏柳。 嗯， 柏柳是个村子，柏柳这村今天也大大的有名。今天点头镇叫闽东白茶小镇。往上走有个村子，这柏柳村归点头镇管啊。 嗯， 柏柳村就叫白茶第一村。 哦， 有一碑在北门口刻着，为什么叫白茶第一村？当时就把这茶种到这儿。 哦， 别地儿没有嘛。所以你别看是个小镇啊，今天还有很多人抢注柏柳这商标呢。 嗯， 哎，因为它在这个有名气嘛。那么这个茶在当地做完了以后叫什么呢？叫白毛，显毫。 哦， 太显毫了，叫白毛茶。 嗯，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福鼎大白茶。 哦， 这就是这三位发现的，这理论就是那老张发现的。 嗯， 老张再传给老林。 嗯， 他们仨就把这个传播出去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您可别小瞧这个福鼎大白茶，福鼎大白茶等到了后边就露了脸了。当我们新中国评定国家级优良茶树品种的时候，福鼎大白茶排名第一位。 哎呀， 叫中国华茶一号。 嗯， 华茶现在排到20多号了。 嗯， 它是一号。 哎呀， 头一位。 哦， 啊，您说是不是普通人改变历史？ 嗯， 就是您听这名儿啊，张阿和，您听这名儿不是很高文化的人。 对， 哎，那他对中国茶产业有一个巨大的贡献。你发现了这个优良茶树品种，今天我们那回跟这个梁老师聊起来，他也在说， 嗯， 你看那福鼎大白、福鼎大毫还是有优势。 嗯， 哎，不管从植株的大小，还有甜润度，还有迁压重，它都有优势。 嗯， 你这。不能比，我说人家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你说这个人改变历史。这是说福鼎大白。 嗯， 什么年份您刚才听准了，是咸丰7年。 嗯， 到今天100来年吧，往后到了光绪年间，光绪6年，这一年是公元的1880年。 嗯， 还是在点头镇。点头，你看他要不然今天的发展这产业有历史。 嗯， 这叫 有一个村子叫汪家村， 嗯， 这人也姓林，叫林胜松， 嗯， 他又有一天呀、走到路边上，他干嘛呢？他看朋友去，他就过这个太姆山，就是我前面给您讲这个叫太姆山、太姆山有一个小的一个山梁子叫五蒲岭， 嗯， 蒲就蒲松龄这蒲叫五蒲岭，他过这个太姆山五蒲岭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树在道边上，茶树啊，长得不一样，哟，这长得怪在哪儿呢？大， 嗯， 他一看这什么树，他认识，这就是之前前些年啊，那个老张老林他们发现那福鼎大白，就是大毛、白毛茶、但是可比一般的白毛茶大， 哦， 大出了圈了。你比如这苹果一般长多大个儿，他这顺三圈这么长。 哎呀， 他一看这也不一样， 嗯， 朋友也不看了，他又把这个起回来了。 哦， 都有一定专业素养的人士啊，真、是 出门都带铁锹， 赶紧挖回去。你想这错非是农民，那哥您也你也不占这手。所以我这反复我说我呢，做的是这个工作，我的老师里边呢，除了我的这个导师啊，这是咱们学校的教授啊，这不提了。 嗯， 那么我还有很多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些茶农，这都是我的老师， 都是带铁锹的， 哎，这都是带铁锹的，水平都很好，我跟人学了太多， 嗯， 啊，我们茶界其实很多这种高人吧。那么这个林胜松把这个茶拿回去之后，种出来太好了， 嗯， 因为啊长得比这大白茶大， 嗯， 叫什么呢？大白茶不叫叫白毛茶吗？ 嗯， 他们就管这叫大号的白毛茶。 哦，大的白毛， 哎，叫大号白毛茶 啊、 但这大号说着说着呢，就给传错了 哦， 就给传成了大豪 哦， 不是他更显豪，是他更显大 哦， 他个儿比那大，所以这就是今天福鼎大豪茶的来历 哦， 其实是叫白了，应该叫福鼎大号茶 哦。 他先给雅化过来，叫福鼎大豪茶、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林胜松也不得了， 嗯， 因为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评定国家级优良品种，他发现的这个福鼎大豪茶， 嗯， 排名在二， 哦， 就是华茶二号， 哦， 也是国家级的优良品种，在今天是福鼎最当家的品种，不是福鼎大白，而是福鼎大豪。您各位喝到的白茶，真正的福鼎白茶。应该讲到今天啊， 嗯， 这二年来说80%-90%都是拿福鼎大豪茶制作的。那么这个福鼎大豪茶怎么叫国家级优良品种呢？非常的便于种植，成活率非常高，而且呢高产， 嗯， 推广到了全国的各地。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听完了我们的节目，您到各地去旅游，哎，您也可以问问说你们这是什么茶呀？ 哦， 您经常会听说说这是福鼎大豪茶，就是、 哦。 大豪， 嗯， 那么这个在全国各个主要茶区我都没法给您举例了，因为基本上凡是能种茶地儿都种下了福鼎大豪茶， 嗯， 非常多，它的试制性很高，做白茶呢很好喝， 嗯， 如果做成烘青绿茶，甜润度也很好， 哦， 可以直接做成高档的茉莉花茶， 哦， 如果它一印花就能做成高档茉莉花茶，如果按照红茶的功夫做，也可以做成咱们闽红功夫非常好的品种。 哎呦， 啊，比如说 万能啊， 白林功夫，哎，它为什么人家能评成国家级优良品种？就是说，首先来讲，便于种植，产量比较高，耐抗病虫害， 嗯， 适应范围广，我能做的茶种类很多。 哦， 这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那农民朋友们种这个茶就很容易，很有积极性了。 嗯， 那今年我们花茶好卖，我可以做花茶。 嗯， 明年。要说红茶价格涨，那我们这采摘下来可以做红茶 哦。 那这个对于农民朋友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提高也很有好处。那国家你为什么要推广它呀？ 哦， 您得适应市场才可以。 嗯， 有的那个茶呀很好，但路太窄， 嗯， 就能做的茶少，就试制性比较窄， 嗯， 也是问题。有的茶呢，嗯，很好，产量比较低， 嗯， 这个也是问题。那您当地这么种地方品种都没问题， 嗯， 大规模的推广。农民朋友们提高这个经济利益， 嗯， 这个可能也需要再考虑， 嗯， 所以我们能评成这国家级优良品种的它有多方面的考虑， 嗯， 啊，当然我讲到今天讲到现在为止，有听众朋友说没听过瘾，那肯定也就刚刚给您把这茶树福鼎白茶的主要茶树品种给引出来， 嗯， 真正说工艺